尽连绵的山川，蒙古包就像飞落的大雁，勒勒车赶着太阳游荡在天边，好把美丽的生活守护着草原。啊，我蓝色的蒙古高原，你给了我希望，从远古走到今天，你就像不灭的心念，把我的爱献给你，把我的祝福留给你，祝福留给你。前走几的长线，漂泊的白云换取我眷恋，梦里一场出现故乡的容颜，阿妈亲切的背影在眼前，啊，我蓝色的蒙古高原，你给了我希望，从远古走到今天，你就像不灭的信念，把我的爱献给你，留给你，祝福留给你，你就像不灭的心念，把我的爱